我同大家系讲过，我会留翻系约拿书喺度复活节嚟到讲。今日就系复活嘅主日，让我哋一齐嚟读一读约拿书。约拿书相信系我哋基督徒都系最熟悉嘅经文，因为系讲到约拿先知系被大鱼系吞咗三日三夜。我哋一齐嚟睇呢一部书嘅时候，睇下会唔会系呢一篇道系启示我哋去谂啲我哋从来未谂过嘅嘢。约拿书是十二先知书的第五卷，是四章的书，一共是四十八节的经文。约拿书的作者当然就是约拿先知，他是加利利的人。有在这个约翰福音七章五十二节，有人说加利利是没有出过任何的先知，其实是错的，因为我们知道加利利起码出过两位先知。这两位先知都是十二先知书里面的先知，约拿和拿鸿。这两位先知他们的预言相隔大概是100年，他们的对象都是利利未。约拿就成功地是使到利利未人来到悔改，但是150年后利利未就是透过拿鸿先知的预言，再这个审判就临到他们的身上，以致利利未是遭到是灭国。在这列王纪下的十四章二十五节，我们知道约拿大概是在公元前760年的人，他是在加特希佛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加特希佛就是在西布伦支派，因为约书亚记十九章十三节告诉我们听，而这个地方亦都在拿撒勒的北边，大概是14里。约拿先知的爸爸亦都是一位先知，他叫做阿米泰。阿米泰的意思就是真诚。如果你是约拿先知，而神要派你去外邦人的地方来到传福音，希望你我相信你最不希望神派你去的地方就是利利未。利利未是亚述国的首都，利利未人是出名是残暴是凶暴。在这个叙利亚的地方有一座山叫做拿比 Yunus， 拿比就是先知的意思， Yunus 就是约拿，约拿先知就是那座山的名字，就被人是被这些考古学家是有些头水，于是他们就开始发掘，结果他们掘出了整座的古城利利未。约拿书可以说得是旧约的宣教书，亦都可以说旧约当中唯一位被差派去外邦人的先知就是约拿。那你说拿鸿呢？拿鸿先知只不过是写关于利利未的预言，拿鸿先知自己是没有去到利利未这个地方。约拿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鸽子，就是 pigeon。而约拿书每年在犹太人的赎罪日都会是被朗读。相信约拿书最出名的就是那条大鱼吞了约拿三日三夜。但是有很多人都很怀疑究竟这个是神话定是真的可能发生的事。在1891年的二月，有一只船叫做东方之星，在南美的 Falkland Island 附近，他们是见到有条鲸鱼，这只船是打鲸鱼的船，所以他们立刻就派出了两只艇，在这个艇上是用长叉希望去捕获这条鲸鱼。结果鲸鱼是整沉了其中一只船，有一个船员是死了，另一个船员叫做 James Bartley， 他是失踪了。结果最后他们都捕获这条鲸鱼，还劏开这条鲸鱼的肚，发觉原来 James Bartley 在鱼肚的当中，当时他已经在鱼肚里面有15个钟头，胃酸是将这个鱼的胃酸是将 James Bartley 的双眼是拉慢了，而他的皮肤都被胃酸是漂到白晒，但是他没有死动，他是活了11年，去到是他32岁的时候佢呢件事发生，佢係21岁，去到32岁嘅时候佢先至係去世。人称呢个人叫佢做现代嘅约拿先知。嗱，呢一件事係喺报纸度都有刊登到。嗱，有人话 這個 James Barley 只不過在魚肚當中是15個鐘頭，但是約拿是三日三夜，有沒有這樣的可能？其實我可以告訴你們，我絕對相信約拿先知其實是死了而復生，他是在魚肚裡面三日三夜死了，然後是翻生。因為原因很簡單，因為耶穌基督自己說，他說好像約拿在魚肚裡面三日三夜，人子都要在地裡頭三日三夜然後復活。所以我相信約拿其實真是死而復活，就是好像耶穌基督一樣。剛才說那條魚就是人家認為最大的神蹟，其實在著約拿書裡面有起碼十個神蹟。例如當約拿知道自己要去是尼尼微，他就上船去他斯，結果神就刮起很大的風，這個是第一個神蹟。第二個神蹟就是那些水手很害怕很害怕，所以他們都抽籤希望是找出個罪魁禍首，結果個抽籤就抽到是約拿，這個是第二個神蹟。第三個神蹟是他們驚到將約拿抌落個海裡面，當約拿被抌咗落海裡面，那個風暴就立刻停止，這個是第三個神蹟。而第四個神蹟就是那條大魚出現的時間和地點都是剛剛好。第五個神蹟就是約拿在大魚的肚裡面。這個故事是有兩個版本，一個版本就是你們熟悉的，就是約拿在大魚的肚裡面三日三夜他是沒有死到，這個本身是一個神蹟。但是若果約拿真的死了在大魚的肚裡面三日三夜然後復活，這個其實是一個更大的神蹟，任你怎麼看這個都是一個神蹟。而在這裡第六個神蹟就是魚將約拿是套到上去旱地的上高。第七個神蹟就是去到尼尼微，神是做了一棵的卑麻，這棵的卑麻是一日成長遮住約拿。第八個神蹟是神差派一條蟲是將這個卑麻是吃了。第九個神蹟就是神又使到炎熱的東風是吹在這個約拿的身上。這個其實我們等陣會看到，同埋第一個神蹟就是神令到是海裡面刮起大風，是一個首尾的結構，一頭一尾。而最大的神蹟相信就是全個尼尼微城都悔改了。有人說全城悔改全國悔改是可信嗎？ 是信得過嗎？其實講到明這個就是神蹟來的，如果是神蹟當然就是沒有可能的事，如果有可能的事我們都不會叫它做神蹟。但是亦都有人會打爛沙盤問到篤，如果是這樣的時候，我們就不妨用人的理智來到是推理一下，看看可不可以令人自信。我們知道尼尼微人其實本身他們是信神的，他們的神就是大滾神，而大滾神是魚的神，是一條魚的神。他們親眼見到一條大魚是將約拿先知是送到尼尼微，他們見到自己所信的魚神都被神來到制服，都被神來到差派，將是尼尼微送到將約拿送到他們的眼前，來到是向他們傳福音。那你說這個值不值得令他們相信？第二點就是約拿被魚吞了落肚，剛才說 James Barley 這個現代的約拿先知被魚的胃酸拿到全身白曬，相信約拿先知去到尼尼微亦都是全身白曬。有個這樣的人來到同你傳福音，你會不會相信這個人真是從神而來？第三點就是尼尼微人他們都是很殘忍的人，他們都知道自己有罪。你要知道尼尼微人有多殘忍，你要聽回我講那紅書講到尼尼微人他們的殘酷。第四點就是他們的悔改是從人民開始一路傳到去皇室，然後再由皇室是下令叫全國的人來到是悔改，禁食是披麻蒙灰來到悔改。而第五點就是我相信他們有聖靈的感動令到他們是悔改， 每个人能够悔改都是圣灵的工作，就是好像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告诉我们听。而其实最有力的一点，我相信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告诉我们听，他说末世利利未人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约拿先知和他们传达神的话语，他们就悔改了。所以我们见到如果耶稣基督自己告诉我们听，这个当然就是一个事实。为什么我们在复活节要讲是约拿书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刚才我们都讲过耶稣基督自己说，好像约拿先知在鱼肚里面三日三夜，耶稣基督都会在地里头三日三夜而复活。这个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同埋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一节。而在复活节有另外一节经文我们是很多时都会读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几节的经文我们如果记得的话， Pastor Eric一个月前来到粤语部跟我们讲福音的流利性，就是讲这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至到四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我们见到经文有成两次是提到是照圣经所说。我们知道保罗的时代是没有新约，还未有新约，所以保罗所讲的照圣经说其实他是讲的是旧约。那你就拗晒头了，你说旧约几时有讲到耶稣基督在三天复活？但我们一起来看看，其实在圣经里面一早就告诉我们听，第三日是一日非常之的日，非常之特别的日子。但我们见到这个在创世纪已经告诉我们听，在创世纪一章神是创造万物，在第二日他没有给他自己的创造之物是有任何的祝福，但是在第三日他就祝福了是两次。在创世纪的一章十节和一章十二节经文都说神看着是好的，讲了两次。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犹太人那么喜欢在礼拜二也就是第三日来到是结婚。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用我们留意耶稣基督参加一个婚礼，就在第三日。犹太人的安息日是我们的礼拜六，我们的礼拜日是他们的第一日，我们的礼拜一是他们的第二日，我们的礼拜二是他们的第三日。所以犹太人都喜欢在礼拜二或者第三日来到结婚，他们希望能够得到神双倍的祝福。为什么神要祝福双倍地祝福第三日？是不是他一早已经是预表了暗示了给我们听他爱子的复活将会是第三日？第二件在这里旧约的故事就在这里挪亚方舟，创世纪第八章，创世纪八章四节告诉我们听，挪亚方舟登陆的日子是旧历犹太人旧历的七月十七日。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挪亚方舟登陆有什么意思。洪水是代表是神的审判，所以登陆就是代表脱离审判脱离死亡。而七月十七日又有什么那么特别呢？原来犹太人的旧历七月十四日是逾越节。但我们知道这个逾越节要到到是出埃及记十二章神仙将七月十四日的日子改到去一月十四日。但是在旧历是七月十四日是逾越节。我们知道逾越节亦都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日子，是 Good Friday。今日是复活节，我们见到 Good Friday 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就在这里逾越节。而这个挪亚方舟是三日后亦都是七月十七日是登陆，是代表是脱离死亡。这个正给我们见到亦都是代表耶稣基督会在三日后来到复活。更有趣的在这里创世纪的八章八节讲到讲给我们听，挪亚方舟登陆之后有一只鸽子是传来好消息。 我们讲过约拿先知的名字的意思就是鸽子，而我们见到就是约拿先知是将好消息，是将福音是传到去尼尼微。第三个故事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我们见到神叫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相信就算他杀了以撒，神都会令到以撒能够是复活。但我们怎知道，在希伯来书的11:19讲得很清楚，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我们见到亚伯拉罕相信他杀了他的仔以撒，神仍然是能够是使到以撒复活。那为什么会是第三日呢？我们读埋创世纪的22:3-4，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备上炉，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观看，看见那地方，那地方就是摩利亚山。他三日之后是到那个地方，三日之后他是去献以撒给神。我们见到当神是跟以撒话叫他献，跟这个亚伯拉罕话叫他献以撒，他的心里面已经觉得他的仔是死了。有很多的神学家、圣经学者都注意到经文里面刚才读的经文创世纪22:3-4里面的文法，里面的次序都很颠倒，原因很简单，就是让我们见到亚伯拉罕已经是心很乱很乱，他的心里面已经觉得他的仔已经没了，是献了给神。三日之后，当他知道不需要献以撒的时候，正如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这个就是三日后所发生。亚伯拉罕绝对知道他献以撒是一个预表，是一个预言，所以他叫那个地方做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会预备。这个地方就是摩利亚山，在这里很多年后，耶稣基督在各各他的山上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各各他的地方正在摩利亚山的山上。而最后一个例子是耶稣基督自己给的例子，就是约拿先知的例子。当一班的法利赛人来到问耶稣基督是拿个神迹来看，耶稣基督在这里马太福音12:39-41，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因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我们见到一人比约拿更大的是指耶稣基督他自己。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约拿是一位先知，他亦都讲给我们听，约拿的事是一个神迹，是预表着他自己的三天的复活。其实约拿书的大纲是非常之的简单，我们见到当神叫约拿去尼尼微传福音的时候，他不肯去，第一章就是说我不去，第二章是说我去了，他是被水手抌了他落海，被大鱼食了，吐回他上个岸道去尼尼微，他没办法，他只可以去。第三章是讲到他在尼尼微的时候的事迹，所以是说我到了。第四章是他去了传了福音，尼尼微人整个城是悔改，他很生气，他说我不应该来，所以第四章的题目就是我不应来。我们见到神叫是约拿去尼尼微跟他们传福音，但是约拿就走了去他斯，他斯在西班牙的南边，叫他去东他就去西，他是走了下去约帕这个地方，是坐船是去他斯。约帕这个地方很有趣，因为我们知道在新约另外的有一位使徒是彼得，神亦都同样叫他传福音给外邦人， 他亦都是很不愿意。最后神是从天上降了一箩不洁的动物来给他吃。他说彼得啊，你吃了这箩的不洁的动物啊。原因很简单，就是他跟他说啊，现在我要你传福音给外邦人。我们以前是有洁与不洁的这个戒礼，现在不需要再守，现在你是可以去外邦人那里，是向他们来到是传福音。但我们见到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彼得就在约帕这个地方，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第八节。当是约拿上了这只船预备去他斯的时候，突然间就起了大风。那些水手他们都是很有经验，他们都知道啊，他们都是啊很熟悉在地中海一带的天气啊，那些气候他们都知道，这个并不是普通的一场的风暴。他们都很害怕，他们都开始是向他们自己的神来到是祈求。他们将船上面所有的货物都扔在海里，希望这船轻一点不会沉，希望用自己的办法来救自己。他们是抽签，结果是抽到约拿出来。约拿跟他们说自己是因为躲避逃避耶和华，所以才有这场的大风浪。那些的水手他们变得很害怕很害怕。为什么他们要将那些包袱扔在入海里面？原因很简单，他们是想靠自己的能力是来到是救赎自己。但是人永远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来到救赎自己。这个是其他所有宗教所教，基督教是很不同。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是一个与神的关系。我们见到在我们来讲，不是靠自己来到得救，就是好像这班水手想做的一样，但他们不成功。约拿说，他说只要你将我举起来扔入海里面，这个风浪就会平息。约拿书的一章十二节。我们见到我们要救赎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个人来到，有一位代罪的人来到替我们是赎罪，不是靠我们自己来到救赎自己。约拿说你将我扔在海里，这个风暴就会平息。就好像每一个人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那件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神给我们的审判就会是止息了，就会是平息了，因为有一位耶稣基督，他是代替了我们，他是替我们赎了罪。当那些水手用尽自己的办法都不能够是救到自己那件事，他们就向神来到呼求。在约拿书的一章十四节经文说，不要使流无辜人血的罪归于我们。这一节的经文是令人读了是拗晒头，因为我们见到约拿刚刚才说给那些水手听，自己不是无辜的，自己是有罪，他是逃避神，以致是得到神的审判，所以为什么他会是无辜的呢？这节的经文为什么会说无辜？我相信原因很简单，因为正如耶稣基督所说，约拿是扮演一个角色，他是扮演一个救赎的角色，所以经文说他是无辜。这个不是我自己说，这个耶稣基督自己说的，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就好像刚才我们讲以撒一样，当亚伯拉罕献以撒，以撒亦都是扮演一个角色，就是代罪羔羊，亦都是耶稣基督的赎罪。另外我们见到约拿书的一章十四节，水手说，耶和华啊，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这节的经文有两点很值得我们留意。第一点就是最初的水手都是向自己的神来到求救，但是现在你见到那些水手是向耶和华来到求救。他们都说，他说不要因这个人的性命使到我们的死亡，情愿是约拿这个人死了好过我们自己去死。我们见到他们为了避免神的审判，他们甘愿是将一个无辜人是牺牲了来到是救赎自己。他们是愿意将是约拿推落个海里面。我们见到约拿没有自己跳落个海，他知道原因是什么事，其实他要平息神的风浪，他自己跳落去就得。但是他叫水手推他下去，就好像耶稣基督是藉着人的手来到将他钉上十字架。 以致祂是变成了我们每个人的救赎，接受祂的人的救赎。当是约拿被推了落海之后，风浪就平息了。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我们身上边的审判就被平息了。在这里约翰福音十一章五十节有一节的经文，令我想起和约拿书一章十四节是很相似。约翰福音十一章五十节是大祭司讲的，大祭司说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过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大祭司说，他说情愿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好过我们通过都要灭亡。而正是好像约拿书一章十四节的水手说，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情愿约拿死好过我们死。我们见到这个正是福音所讲，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的罪死，以致我们是能够得到生存。在这里约拿书一章十六节很有趣，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整个这个过程都好像是一个人得救一样，这班水手他们得到救赎之后就向耶和华来到许愿，来到感谢耶和华。好像一个人是接受了耶稣基督得到救赎之后是向神来到是许愿，来到是感恩，是一模一样。约拿被人抌咗落海入面发生乜嘢事啊？好多时我哋就认为嗰条鱼即刻就走嚟一啖就吞咗约拿落肚，好似嗰条鱼就等咗喺度个船嘅旁边等緊约拿落嚟係食咗佢一样。点解我哋会咁諗啊？好简单，因为经文嘅一章十七节的确话嗰条鱼係吞咗约拿，但係喺度一章十五至到一章十七，或者一章十六至到十七当中所发生的事，经文是记载在这里第二章。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二章当条鱼未食了它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在约拿书的二章三节说，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二章五节又说，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有没有见到其实它是跌了下去深渊，跌了下去海的深处，差不多去到海底，那些海草都缠住了它的头，它是跌了下去深海里面。有人计算过一个人跌了下去水里面向下沉的速度有几快，他们计算过差不多是一千尺是一分钟。你说沉得很快，一分钟一千尺，有很多人走路说不定都没有走得那么快。那沉了多久啊？平均这个地中海的深度是4500尺。为什么要用平均啊？明明个经文说是深渊，是深处 海的深处，是很深的海，所以有条这么大的鱼一定是很深的海。但是我就是想用平均的数字给大家看到，平均的数字都能够证明我要证明的那一点。4500尺就是平均的深度，1000尺一分钟，即是说它沉了四分半钟。一个人来讲只要两至三分钟没有氧气就死了。在一个平均的深度它已经是不能够深环，你不要说它在这深渊在这深处是死了的。另外我们见到约拿书的二章二节讲什么，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约拿自己都说他已经是去到阴间，所以我相信约拿是死了之后那条鱼是吃了他，以致他在鱼肚里面三日三夜死了之后，鱼再将他吐出来吐在这个旱地上高，他就去跟利利未人来到是传福音。他去到利利未跟利利未人说还有四十日利利未就要倾覆。四十日很有趣，在这个圣经里面是代表是测试，是代表是等待。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日 这个是创世纪的七章讲给我们听。在到这个出埃及的24章告诉我们听，摩西上了西乃山是40个昼夜。民数记14章告诉我们听，以色列人在旷野是40年。以利亚先知他为了逃避是耶洗别，在树这个列王纪上19章说他一路跑，跑了40个昼夜去到神的山，去到何烈山。而耶稣基督在到旷野被撒旦是引诱了40日，在到这个马太福音的4章、马可的1章和路加福音的4章。约拿他传的是一个审判的讯息，毫无疑问。在到约拿书的3章4节经文说，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利利未必倾覆了。这里我们看到甚至觉得他好像有些幸灾乐祸，你甚至在他的讯息上加多哈哈两个字都不过分，哈哈，再等40日你们就倾覆了。好多时我们在恩典时期的这些人，我们听福音是听得多，你听到麻木了，被人叫我们说，哎呀你信啦，但听日先啦，后日先啦，下个月先啦，出年先啦。你睇下喺度约拿书入面，当呢一个讯息嚟到利利未人发生乜嘢事，喺约拿书嘅3章7至9节，那个王就即刻颁发下令，叫所有嘅人都禁食，连牛同埋羊都唔可以食草，连水都唔可以饮，人同畜畜生都是禁食，另外都披上披麻是蒙灰，连动物都 是要披麻蒙灰。你能不能够想象跟你的猫猫狗狗都披麻蒙灰，各人都切切是求告神，各人是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他们全部悔改，不再是做他们的强暴，他们的恶行的事。于是在这里约拿书的3章10节，神说神察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毫无疑问，约拿的讯息是一个审判的讯息。我亦都在以前讲过，有很多的牧师、传道人、圣经学者都只是喜欢注意，将注意力放在神的恩典、怜悯、爱，绝对不会讲神的审判，就算讲都是轻轻地略过。但我们见到真的审判是能够令到人家悔改，一个审判的福音，一个审判的讯息。这个亦都是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讲过很多次，约翰福音16章8节，一个人能够得救不是靠我们讲神有几慈爱几怜悯。你见到约拿他没有走去跟利利未人说，哎呀神爱你们啊，神是怜悯的神啊，你们悔改啦。他讲的是一个审判的讯息。在住约翰福音16章8节，我们讲这个系列讲过很多次。神说一个人能够是耶稣基督说，一个人能够是改过，完全都是因为是圣灵的感动。圣灵怎样感动我们啊？是为罪、为义、为审判。什么叫做为罪？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什么叫做为审判呢？就是知道如果我们不悔改，审判就会来临。就是好像那些利利未人一样。什么叫做为义啊？就是要接受那一位义人耶稣基督，以他的义来代替我们的不义。我们见到在这里约拿书的3章10节说神后悔。有很多人会说，为什么你的神这么没用的，神都会后悔的，我们就说后悔而已，时时都做错事，为什么神应该是明知，应该是知道过去未来，为什么他会后悔？但其实希伯来文这个 Nakam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叹息，就是喘气，就是忧伤，伤心的意思。不是说神是改变，而是当神见到人改变的时候，他就叹息，他就伤心，他就不降所说的灾。可能仍然都是有很多人会得是不服，会说经文明明说神不降所说的灾，那还不是神改变？ 但我哋要知道，我哋喺度讲紧十二先知书啊，我哋见到先知书入边嘅信息都系，如果系悔改嘅神就赦免，如果唔悔改嘅话，审判就会来临。嗱，试问啊，利利未人悔改，究竟神系咪应该赦免佢哋、宽恕佢哋，定系应该仍然系救赎，仍然系审判佢哋？嗱，相信呢一个答案系好清楚，唔系神改变，而系人改变。嗱，呢一个悔改呢个字喺度圣经入边一共出现咗系40次。约拿其实都系以色列人嘅预像。我哋见到喺圣经入边，神系叫以色列人系向外邦人嚟到系传福音，将呢个祝福系赐俾佢哋。但系好可惜，我哋见到以色列人系衰咗。我哋见到就算喺亚伯拉罕嘅时候，神已经同亚伯拉罕话，喺度创世纪十二章二至到三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嘅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嘅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可惜，以色列人系冇做到神叫佢哋所做嘅事，甚至佢哋自己都拒绝咗接受救主，佢哋系衰咗，就好似约拿一样。喺树一章二节，神叫佢去传福音俾外邦人，佢系逃避，佢系衰咗。但我哋见到喺第三章，佢系成功咗。所以我哋见到以色列人都会系好似约拿一样，系有两次嘅机会。以色列人会要经过七年嘅灾难，喺灾难其中系有两见证人系以色列人，同埋系有144,000嘅犹太人，佢哋都会一齐嚟到系传福音俾全世界，以致全世界都会系听到福音。嗱，喺嗰阵时就真系福音系传遍全世界。我哋见到以色列同约拿都一样，都系要经过一啲嘅苦难。约拿就系俾人抌落海，俾呢个大鱼吞咗。以色列人都要经过一场灾难，佢哋先至会接受耶稣基督。嗱，好奇怪，有好多人都会问，点解约拿书系有四章？其实三章就乜都够晒啦，讲到嗰啲利利未人得救啦，悔改啦，咁啊皆大欢喜，喜剧收场。好多我知道好多嘅姊妹佢哋睇韩劇啊，睇嗰啲电视片集都要走去个结尾度睇睇先，究竟係喜劇定悲劇啊？悲劇就唔睇啦，喜劇就睇下。点解会有第四章嘅呢？约拿书。如果我哋去传福音啊，如果有一个人信主，相信我哋都眉飞色舞返到嚟周围讲俾人听，讲个不停。你唔好话成人信主，成个国家信主更加是不得了。为什么约拿他会仲是嬲爆爆，他仲会是嬲晒成村人？我们有很多的人读圣经，他们都会有不同的解答。有人说，他说因为约拿是不喜欢是外邦人，所以神叫他去尼尼微，他不喜欢去外邦地方，他就去了他斯。但是你不要忘记，我哋话他斯系喺到西班牙嘅南边，他斯都系外邦人嘅地方。又有人话，因为约拿系唔中意系亚述国，因为亚述国嘅人系好残忍，佢仲怕，可能怕利利未人会杀咗佢添。但系你又唔好唔记得喺到第三章，佢同利利未人传福音系点样传噶？系个审判嘅信息啊！你哋仲唔悔改啊？审判40日就来到啦。你睇佢驚唔驚啊？佢一啲都冇怕。又有人话佢係自私，佢唔想係利利未人得救，就係好似浪子嘅哥哥一样。我哋知道浪子要爸爸係分身家，然后佢係将全部嘅身家花晒，然后佢返到去佢爸爸嘅屋企，佢爸爸见到佢好开心，即刻搵人宰肥牛大派筵席，但佢哥哥就唔开心。他哥哥说，我一直留在你身边爸爸，但是你从来都没有是为我是做这些事。究竟是什么原因？等约拿来到自己答我们。在到约拿书的四章二至到三节，我们见到约拿祷告耶和华说， 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么？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去。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他自己答了，为什么他要逃往他斯啊？因为这位神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跟神说，他说你叫我从人家传福音没用的，那些人不会改的，但是你就是那位怜悯慈爱的神，你又不会惩罚他们的，你又找找我来搞，你又吓吓他们的而已嘛。他经文说，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何时他在本国的时候跟神讲过话？原来在列王纪下14:23-27有记载约拿先知的事。当时是耶罗波安二世当政，耶罗波安二世不是那个在这开国的时候的耶罗波安，这个是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他在撒玛利亚登基，他是做了王41年。圣经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他不离开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就是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北国的第一个皇帝，这个皇帝是陷以色列人于罪里面。这个经文说耶罗波安二世就是同埋当年的耶罗波安一样，于是神就派遣他的仆人加特希弗人阿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去跟他讲说话。跟他讲什么说话？神要祝福你，神要扩张你的领域。你说有没有搞错啊？一个这样的王，神还要走去祝福他？原因很简单，因为神是怜悯，神是怜悯那些以色列人，虽然他们的皇帝不是一个好皇帝，神仍然希望祝福他的子民。但是很可惜，越是祝福耶罗波安，他是越来变得是越坏的一个皇帝。所以约拿说是没用的，神这些这样的坏人你要惩罚他才得的，你不可以走去继续祝福他，继续帮他，没用的。但是你这位神就是富于怜悯有恩典的神，你不会这样做的，你不会真的惩罚他，你又走来难为我了，又叫我走去向利利未人传福音，这班人还恶过是以色列人，你叫我走去传福音，你真的找我来搞的啫。所以他说我要坐在利利未的城门口，我要看下利利未的收场是怎样。他坐在城门的东面看住利利未城，看下他们会怎样得到什么的收场。他越坐就越热，太阳晒住他，于是神就派一棵的卑麻是生长，这棵卑麻就遮盖他。约拿非常之开心，但是神就即刻派一些虫来到吃了这棵卑麻，约拿就变得很不开心，他又发脾气，他跟神说，他说一棵这么好的卑麻树，你为什么要将它杀死？神跟约拿说，他说为什么你生气？这棵卑麻树又不是你种的，一夜生出来一夜死了，你都尚且咁珍惜，他说何况利利未人有120,000的人不懂得左右手的分别。什么叫做不懂得左右手的分别？就在以赛亚书的7:15所讲的一样，未能够懂得善恶，这些是2岁以下的小孩子，就有120,000人。神说加埋他们的父母，加埋他们的祖父母，起码都600,000的人口。他说我怎么能够不爱惜这班人？这个约拿书就是这样完了。那你说牧师你都未有解释到，他说为什么会有第四章？其实约拿书有第四章的原因是很简单，原因就是因为整部约拿书都是一个首尾的结构。我们看到第一章就是约拿，他是至死不从，神叫他传福音，他走了去是他斯，至死不从， 而在到第四章他仍然都是至死不从，是有一个首尾的呼应，大家能够见得到。另外还有很多的首尾呼应，我们都讲过十二先知书每部都有首尾的结构，但我都没有时候讲，但是约拿书的首尾结构实在太精彩，我要花多少少的时间。我们见到当约拿去逃避离弃神的时候，神仍然都是帮助他，在这里一章十七节命条大鱼是吞了他，在海里面将他是装到去利利未，来到是帮他是完成他的事工。而在这里这个约拿书的四章六节，我们见到约拿坐在这里有太阳晒得他很不耐烦，神就找棵蓖麻来到给他遮阴。我们见到就算我们逃避神，神都是爱我们，神都是保守我们，感谢主。但是神亦都有是显出我们罪的时候，又有一个首尾的结构。这个结构在到约拿书的一章七节，见到水手在到抽签，居然抽了约拿出来，显示出他的罪。我们见到那棵蓖麻树遮住约拿，遮得他很开心，但是神就命一条虫来到食了这个蓖麻，将它显现出来。神仍然当我们逃跑，神仍然都会是指示给我们见到我们自己的罪，甚至神是会给我们有些灾难，好像在这里约拿书一章四节有狂风大雨，同埋四章八节有炎热的东风，又是一个首尾的结构，就是好像是这个亚摩斯书里面神是降灾给以色列人，然后问你们还不归向我。虽然约拿是这样逃避，神仍然保守，神仍然有时降啲灾难俾佢，等佢知道能够明白，能够改过，能够系翻嚟寻求耶和华。约拿佢唔能够明白点解神系咁富于恩典怜悯，佢话神点解咁怜悯，其实神对佢嘅怜悯仲大啊！你睇下利利未人都唔需要呢一切，佢哋就已经悔改，但系约拿自己就需要神是穷追不舍。我们的这位神就是那一位满有恩典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就是约拿书四章二节所讲的这位神。其实这一节的经文都有一个首尾的结构，上半月在一章九节都是讲出神的属性，在一章九节所讲的是神的大能，他就是那位创造沧海罕地之天上的神，他亦都是那位在到约拿书道显现了十个神迹来到是给人类那位神。我们见到这一位神亦都是经文当中所讲的最重要的经文，在到二章九节，救恩出于耶和华。这一位神就是满有恩典慈爱怜悯，等待人来到是被救赎。我们见到亦都同是今日先知的名字是很吻合，先知的名字约拿就是甲子，甲子代表是和平，这位神是愿意人是同他是和好，以致他是给我们有机会有救赎的恩典。我们见到有很多人未接受神的人，他们都是逃避神，但当他们逃避的时候，很多时候就越走越下坡。其实在这里希伯来文的下道这个字是 Yarad 或者是这个 Radam 这个字，我们知道就是向下走，约拿就是向下去到这个约帕这个地方，跟住是落了船 又向下行，跟住去到舱底，跟住是入了鱼肚，甚至是去了深渊，甚至是去了阴间。有很多人情愿是去到阴间情愿死，他们都不情愿是接受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这位神就是满有恩典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但是千祈不要有此无恐，以为这位神是永远地等待，好像很多的传道人，很多的圣经学者都是认为这位神的容忍是有限的。这个那鸿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见到同样是利利未人， 去到那鸿的时候，我们见到因为他们不悔改，神的审判就来临。神的忍耐，我以前讲过，好像广东人煲汤一样，你可以慢慢滚，你可以滚好耐就得，但是要小心，随时可能滚泻。滚泻就是当神的怒气，他的烈怒，他是临到人的时候，这一个就是最后，就是不能够是翻转的时候了。今天是复活节，好感谢神，我们是能够讲约拿书，给我们见到恩典是出于耶和华。希望在我们当中，如果有是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能够是拣选今天这么好的日子来到是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不妨亦都看一看，亦都好像是约拿的事，亦都好像是很多已经信了主的基督徒一样。其实我们基督徒好像保罗说，应该是我们的旧我已经是被埋葬，我们的新我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像约拿那样，我们都是一个是新造的人，一个复活的人。但是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仍然都会好像约拿那样，是会逃避神，离弃神。我们时不时都会上了去他斯的船，我们时不时都会在我们那棵的卑麻树的下低来到是发脾气， 发神的脾气。卑麻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是安慰，是代表是舒适。很多时候我们就在到我们的卑麻树下低，实在过得太安乐太舒适，我们是忽略了神给我们的呼召，忽略了神给我们的工作。但我们要记得，我们那棵的卑麻树是神所给我们，他要几时收回，他几时都可以收回。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每个已经是信主的人，能够是走出我们的这棵卑麻树，能够是将我们的生命献给神，将神放在首位，来到是继续地侍奉他。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是复活节，你给我们是有一个复活的信息，一个救赎的信息。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是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以致你都是能够成为我们的救赎，使到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愿我们每一个未信你的人都能够是接受你，拥抱你。愿我们已经接受了你的人都能够是行出来，不要只是坐在我们那棵的卑麻树下低来到是发我们的脾气。愿我们都能够是将你放在首位，继续这样用我们的生命来到去荣耀你，来到去歌颂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